真经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回头啊，真正学佛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能一天不听经，一天不听经你迷惑了，三天不听经你就会造业了啊，造的自己不知道，业报现前，麻烦来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做得了主，谁不想青春永驻啊？啊，年年十八，啊，不老，这多好呢？做不到啊！有人能做到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个个都做到了，真的永远年轻。无量寿面貌没有改变啊，身体状况没有改变，单单凭这一点我就决定求生净土啊，你们愿不愿意去是你们的事，我是决定要去的，别人做不到啊，极乐世界做到啊。说实在的话，极乐世界容易去，华藏世界很难啊。你要把执着放下，分别放下，起心动念放下，你才能去得了华藏世界。你试试看能不能放下。真难呐，一辈子放不下，十辈子、一百辈子都放不下。为什么？我们是过来人，我们生生世世不止十辈子、百辈子，不止啊。无量劫来我们在轮回就是流转生生世世，真叫千劫万劫，这不是假的，都没有办法。今天总算是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，我们遇到了啊。遇到了说明什么？一桩事呢，你这一生就有可能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脱离十法界，你就有这个可能。只要你真正抓到，你要把万缘放下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这才能往生啊。妄想杂化了，说个不停啊，佛号一句没听到啊，这怎么能往生呢？老实念佛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差不多有七十岁还不念佛，还等什么时候？啊，老年人要念佛，年轻人也要念佛。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这一口气不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不时持戒能 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忍辱能保持。啊，记住这一句话，佛门常说火烧功德林，你要是不能忍，别人忍你一生气，你从今天以前的功德全没有了。所以功德之难就难在这里，能忍功德才能保得住。啊，这个火把功德烧掉了，那还有没有好处呢？有，功德变成福德。啊，就是说出世法你没有了，世间法有，你有福德。啊，福德在六道里都想有福报。啊，六道里受的苦比较轻一点。啊，可是今天人心善的人少，积德的人更少。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把自己利益摆在第一。这就都是罪业。这不是好事。啊，忍辱怎么个修法？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衣食住行非常简单。啊，每天吃的都不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计较。通通是一个平等感恩的心。成就别人的心，利益别人的心，没有想到自己。学佛不能不学这一点吗？别人比我好，能让啊。啊，让有环境，逼不得已，你非让不可，那个人不是好人，也要让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要记住，决定不能给人争。啊，特别是名利，啊，如果有名利心，就出不了六道。这是一道严重的关卡。很少人能够越过。啊，所以佛法叫我们求智慧，有智慧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法。 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知识不行，智慧从哪里？从清净心来的。那你就知道了，保持你的清净心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都不放在心上。我们常说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修成极乐世界，其他的都不是我的事情，其他的与我统统不相干。那谁要我都可以给谁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自己负责。啊，你有势力，强取豪夺，我不能不给。啊，不给你就给你结怨了，我不给人结怨，我给你。啊，但是给了你，你就要负因果责任。你做好了积德，你做得不好了堕地狱。啊，尤其年岁大了，更要放下了。八十以上啊，随时都可以走啊。啊，不要想这个世间了，要想来世，念念想来世，念念想西方啊。啊，我们只想跟阿弥陀佛团聚啊。这一生不没有白来，这个世间全是假的。要摆得干干净净，啊，帮助下一代，还得下一代人有福才行啊！如果没有福，这个担子给他，他造作罪业，把他压垮了，堕到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个事情除非是他决定要，那我们没办法，看他堕地狱就顺着他。如果他是勉强，不是真的要，啊，宁愿他不高兴，我也不让他堕地狱。啊，他不清楚啊，他当局我们清楚，我们在旁边看呢。所以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一心一意要往生极乐，在现在这个世间就不是当局者，就是旁观者。旁观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没有能力，不想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当局者。啊，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不一样。啊，明眼人把一切人事物看穿了，看透了。不识持戒忍辱。具足了就能清净，真清净，这不是假的。 这都是有些小智慧啊。没有这小智慧做不到啊。啊，经一门，经一，经是向前进。我们今天前进，就向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向着阿弥陀佛。换一句话说，经就这一步，不再搞第二步了。啊，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决定不夹杂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记住，多念一声佛，少说一句话，话全是废话。为什么呢？轮回业嘛。不但没有废话，没有杂念，是一件事，想他干什么？啊，你想你能解决，你可以想；你不能解决，你想他干什么？随他去吧。啊，换个题目，想佛，想极乐世界。啊，有人说专想阿弥陀佛，不要想极乐世界。问我，他说我想佛又想极乐世界行不行？我说行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想极乐世界就是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就是想极乐世界，是一不是二都可以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一是心里想，念是口里念住。啊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决定不攀缘。随缘就好啊！啊，随缘还得有智慧。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居，就是真修行。啊，要把心里面不善的念头清除放下，善的念头也清除也放下，善恶通通都没有，清净心现前。为什么常常想好事？来生升天，有道人到来了，出不了六道。想坏事，地狱去了，地狱魔鬼出生。啊，好事不能想，坏事更不能想，统统别想。啊，只想阿弥陀佛，你就对了，比什么都好。随缘妙用。恒顺一切众生，心里不着相，叫妙用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恒顺一切众生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。事情处理完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这叫妙用啊。啊，金银财宝一切通通都能舍，没有一样不能舍的。啊，所以决定不移，不变更。啊， 永不退转，如机缘，我心决定坚固地，为佛甚至能证之，纵使甚至住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这坚固不退。啊，无论是什么样艰难困苦，不退转。啊，就是绝不退转念佛，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够承受，通通归到这一句佛号。啊，不怨天，不由人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已经断层了。那么怨天尤人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哪个人没有怨气？谁能看得开啊？谁能放得下？看得开放得下，学佛功夫得力了。不得力的人做不到啊。啊，什么叫功夫？这叫功夫。啊，真能放下就是功夫。这个功夫保证他一生往生。啊，人用真心好啊，何必用妄心呢？啊，别人欺骗我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假的。啊，欺骗我也好，回报我也好，啊，陷害我也好，侮辱也好，我都一笑了之。啊，都不会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要不接受与我毫不相关呢，对我丝毫伤害都没有啊。接受就上当了。啊，人家怨恨我，我接受了，我就恨他。啊，这就对立起来了。啊，对立产生的后果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他以这个怨恨对我，我以慈悲心对他，以真诚心对他。真诚心就是以真诚清净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这真诚心。啊，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，那是妄心。啊，那就是阿赖耶的种子。啊，这大错特错。啊，所以，起心动念，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谨慎。起一个善念，就是三善道的种子；起个恶念，就是三恶道的种子。太可怕了！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造轮回业，念佛也出不了轮回。啊，怎样才能超越轮回？决定不造轮回业了。不造轮回业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只有一个路，净土。除净土之外，哪一条路你都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这个很可怕了。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！我们念佛了，要分秒必争。 这什么？真求了生死，真求出三界，绝不求留念这个世间。啊，念佛人真正把身心、性命都交给阿弥陀佛，自己不用再操心。在这个世界住几天，阿弥陀佛的意思。啊，为什么叫我住在这个世界呢？那应该是表法，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。除这个之外，住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意思啊，就做表法啊，弘法做出弘法的样子，护法做出护法的样子啊，给大家看，要这样正法才能救助。啊，自己一生佛来管好，自己什么心都不要操。我们对极乐世界要认识不清楚，了解不透彻，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。那我们学习这部经，这一次是第十三遍，一年遍不行啊，耳边风啊，三四遍也不行啊，心心不老啊，至少十遍以上。变数越多，你的信心越坚定，越坚固。为什么？真的了解了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你才真正放得下了，放下一切罪过，不干了，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啊，要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永远不改变、不退转的信心。临走不需要人助念。时间到了，佛来接引，看到了，你跟佛就走。没有一丝毫牵挂，所以亲情要放下。七情五欲要放下。名闻利养要放下。要知道，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一样东西带不去。为什么带不去？它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现在好像是个真的，实际上是个假的。我们真正体会到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，1600兆的生命，你想到这个，你就知道了，全是空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？这些经文 应该常常啊念念，或者写在纸条上，啊，放在书桌上，常常看它。这些都是佛教我们看破的，对我们看破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凡夫放下，你自己反省，你哪一种烦恼重，从重的先放下。为什么？重的放下了，轻的就很容易放下。啊，跟治病一样，什么病是要命的，得先治。啊，这个治好了，再治些小毛病。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如果我们贪心很重，就先放下贪心，从这里下手。贪里面的境界很多，如果贪财的重，就从贪财先放下。啊，对于财不贪了，为什么？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贪色，就先从色先放下。贪名的从名放下，贪利的从利放下，你就看哪一个病最重、最深，从这下手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七情五欲一定要放下，不放下了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，那一念里头啊，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。为什么？有一丝毫放不下，他就不能往生啊，就会造成障碍啊。那么这些东西放下了，应当在现前，现在就要放下。不要以为时间还很长，等我病重的时候再放下，怕到那个时候迷惑颠倒，不省人事，那怎么办？这很可怕。我们常说身不是自己，这个身用久了就不灵光了啊，换一个身体啊，真正有修行有功夫，他的身体越换越好啊。啊，这一生人生，来一生再到人道，身体比现在更好，更强壮。如果修的福报大，到天道去了。啊，但是哪一道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劝你把《无量寿经》念一千遍，你就自然明白了。啊，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。 啊，一千遍不行，念两千遍。我曾经在美国洛杉矶遇到一个居士，他读经的目的是想背诵，读诵的目的错了，其意自见是开悟啊。那个千遍是修定的，他搞错了，他要把它念背，一千遍还是背不出来，念两千遍还不行，他这个人很有毅力，他念到六千遍，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背下来了，一个字不错，没看悟啊？为什么呢？他的目的没有定在看悟上啊，经会背了。没有见其意也，往生求往生的念头啊不强烈，对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呢还是有贪嗔痴慢，换句话说他的烦恼习气没有改，哎，无量寿经真的背下来了，如果目标定在见义，目标定在这里，而不是背诵，我相信他会得定，得念佛三昧，他会开悟，不能大彻大悟啊！大悟是肯定可以得到的啊！大悟就很了不起了。所以我们要用清净心诵经读经，用清净心听讲，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极静，极静比清净意思更深更圆满啊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专心专注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只管听，听懂很好，听不懂不理会，不去想它，这叫寂静。啊，听懂了，哎，这个我明白了。听不懂的，这个我不懂，这些念头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不寂静。啊，听懂了不动心，心是寂静的；听不懂也是寂静的，这个好。这听经在修功夫啊，在修行啊，啊，这就是修定。读经，这个时候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这一直念下去，会得定。会开悟。如果读经听经里头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你能得到些知识，三昧得不到，开悟得不到啊，变数多了你会背，那 是念熟了会背，你的心不起心，这跟世间人念书没有两样，没有戒定慧也，戒定慧的方法好好起来。啊，那么很多念佛的同学，多数人只知道计数，我一天念一万声，念两万声，念三万声，啊，不缺。啊，他不知道修定。所以念了很多年效果不大，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，没把握，这是讲真话。如果念佛把目标定在三昧，我念佛为什么？为求定啊，念佛的定叫念佛三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念佛三昧得到了，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，你会很大声说有。啊，得三昧之后继续再努力，肯定会开悟。啊，所以要放下了。万缘放下，计数也放下。啊，印光大师就不主张计数，啊，主张摄心，摄心能得三昧。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这叫摄心。念佛的时候只有一声佛号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凡夫摄心不容易，印祖教我们用生念摄心，清清楚楚这个佛号一句是第几句啊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每一声佛号是第几句，清清楚楚，不准计数啊，不可以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，这个不可以啊，只是阿弥陀佛，不要计数，心里很清楚，可以记到十，从一到十，然后呢再从一到十，永远都是一到十啊，一直念下去，无论多少都是一到十，每一句佛号知道这是十里头的哪一句，用这个方法来实现啊，让你心里头没有杂念进去，有一个杂念进去啊，你就记不得了啊，就把你功夫破坏了，破坏了就不算了，从头再来啊。如果初学的人一到十还记不住，会乱，怎么办呢？分成两半啊，一到五，六到十，分两段，再不然呢分三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总而言之用心记啊，很清楚 不要有数字在里头。这个方法很好。啊，对于初学的人，开头几天有难处，学上一两个星期就习惯了，就不会有困难了。啊，就能够摄心念佛，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完全相应。啊，佛号一句接一句，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，要把外缘断掉。啊，在一个小房间念佛，房间不论大小，门关上，电话什么东西切断。免得在念佛的时候外面有干扰你。啊，每一天至少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养成习惯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啊，养成习惯到时候你就念的，那么这个癖好当然是在早晨，早晨没人干扰，或者晚上睡觉之前，啊，没有一些事物干扰的时候，早晚清净。啊，容易昏沉的人多拜佛，昏沉是业障很重。啊，调举心定不下来，这是念佛人两个大毛病。啊，心定不下来也是业障重，用这种身念法，身念印光大师这个方法很有效。实在说，断缘放不下了，原因总是没有看破。啊，真正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必叫你放下，你自然放下。并不周全。啊，自然能够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决定得生极乐世界。有极乐世界？有啊。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。啊，建立这样一个道场，帮助我们不容易成就的人也能成就，不但能成就，而且快速成就，这就变成难信之法了。二乘人不相信，三乘也不相信，叫难信之法了。那 三乘菩萨都不能相信，我们为什么能相信？善根福德不相同。啊，虽然是六道众生，我们在六道人道啊，还有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些里面的众生，虽然堕落在三途，啊，受尽苦难，他的善根福德在啊，没有伤害到啊。一旦遇到缘，这个善根福德就起作用。在什么作用？与这个男性之法，他肯能相信，他真相信，他真正肯发心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种善根福德因缘也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。大乘经上佛说啊，这些人临终生念都能往生，因为他有坚固的信心，坚定的愿心，佛说这些人都是往昔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前遇到善缘，闻到这个法门，得到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，所以他能信能解，他真干真往生。不是偶然，还是有很深道理在其中。啊，所以念佛往生，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大福报啊。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，真正有修有证的大德太少了，没遇到过啊。古时候常有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是众生善业所感。现在世间众生呢，修善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啊，造恶的人越来越多啊，佛菩萨不来了，啊，妖魔鬼怪很多，啊，佛菩萨稀有难逢。啊，我们能遇到，一定要知道珍惜，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紧。修行的方法很多。啊，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根性、工作、生活方方面面都能适应，不至于产生障碍，你就选择 一个方法啊。那么净土法门，大多数同学都选择持名的方法啊，持名就是念佛号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用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行住坐卧都可以，都不妨碍。啊，可以念出声音，也可以默念，不出声音。啊，非常方便的。方便当中最方便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。真是非常方便看破什么，放下什么，看破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至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真相要明白，对于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的真相也要明白啊，这两个地方事实真相明白了，我们就会想，我想离开此地，我想到极乐世界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肯定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恨不得现在就去这叫看破，看破之下了，这个世界就能舍得了，就放下了啊，一心一意取极乐世界啊，我到那边去修行，我到那边去成佛啊，在这个世界你的前途是搞六道轮回，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完没了啊，在这个世界就搞这些把戏，到极乐世界去搞什么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啊，一生就成就了，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三乘菩萨听到了不相信，他们修行好辛苦，无量劫才修到这个地位，你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短短的几年十几年你就成功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，这不相信啊！啊，可是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凭什么道理？凭你本来是佛，就凭这个道理。我们今天迷了，我们的法身跟诸佛法身完全相同，不比他少一点，他也不